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到几个新面孔啊啊，特别是这两位今天新来的啊，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你们将来的家，现在开始进来，以后就是你们的家，好吗？哎呀，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来到这里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丰收教会啊，我是丰收教会的一员啊。不过我常常到外面宣教，我再过几天礼拜三又要出门去温哥华一个礼拜。然后回来三天以后，25号又出门去旧金山，带旧金山神召会的一个夏令会，在三天里面要讲6堂信息，也为我祷告。我们接下来两个礼拜我都要出远门，然后回来我8月15号再去欧洲，到9月9号再回来啊。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会看不到你们，但是我都没有偷懒，我是跑来跑去的。我在这里几乎每一天，师母都问我今天去哪里，我每天都有节目。有的时候开1个小时，有的是开2个小时去看人，就是拜访老朋友，还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我们去为他祷告，就是去看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下午还有节目，还要到吴大理老弟兄姊妹的家，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灵恩的祷告会。凡是喜欢圣灵的，被圣灵充满，想要在圣灵恩膏里面加强的，我们开始1个月有一次，礼拜天的下午啊4点钟。然后完了，他预备今天给我们煮了加利鸡还是加利什么东西，要请大家吃，已经有16个人要报名要参加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聚会哈。如果你们想要在圣灵里面更深的经历的话，这是一个好机会啊。这是没有教会在主持的，就是平信徒对圣灵喜欢的，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在灵恩里面操练，用方言祷告，然后为医病，为医治，为说预言或者做先知预言这一方面的操练啊，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啊，很不同的所以大家都被欢迎的。好，感谢神。我们上一个礼拜跟弟兄们姐妹分享到在圣灵恩膏里的服事，我们已经讲到4点了。我们今天从这个路加福音，我们上一次讲到路加福音，我们的姐妹在上面非常认真哈，讲到哪里她都笔记上记录下来，所以我的有的时候都忘记我讲到哪里。那讲到说路加福音这个4章18、19节这两节圣经是非常棒的，我大概不需要这个啊，非常棒的经文，就是耶稣他来到拿撒勒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啊，在那里他就拿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他就读到这一节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哇，这几节圣经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讲章啊，我曾经用这几节圣经讲一堂信息可以讲1个多钟头，这几节经文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真实的。福音就是要传给那些不但是物质上贫穷的人，在灵里面贫穷的人，他们最容易接受福音啊。对于物质上很丰富的人，对于这个自己认为自己灵命很这个已经行为各方面都很棒的人，那个福音就很难进去。所以神会在这个地上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把人逼到一个好像没路可走了的时候，哎，他就圣灵就会把他带领到神的面前来。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有一个客家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赚了很多很多钱。他是做什么生意的？贩卖人口。你可以想象到，从中国一条龙服务，把女人一个一个送到马来西亚，然后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他就这样子赚了很多钱。然后他用那些钱来做什么？就是赌博。赌赌赌赌赌到他身家连房子都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还跑到中国广东。他跑到广东的时候，在那时候已经 而且还有赌债，欠了很多赌债，人家跟他要很多赌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后来里面他有一个感动，说：“哎，这里有个教堂，我进去教堂。”那古时候的人有问题都会跑到教堂里面去，因为觉得在教堂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帮助。哎，这位老兄他就跑到教堂里面，然后就跪在那里，然后就找牧师，然后一看见牧师就说：“牧师，我要信耶稣。”这牧师觉得很奇怪，这个陌生人一跑来就说要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说：“我是一个坏人，我做尽了坏事，然后也把我的钱都弄光了，我现在无路可走，我回去这些债主都跟我要债，我都活不了了。”他说：“我现在想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你不能够帮助我怎么样信耶稣？”这牧师就带领他信了耶稣，结果后来鼓励他说：“你还是要回去你的家，你不要逃跑，你不要留在这个地方，你回家。”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里面因为有耶稣，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救我这一个坏人，我现在已经是信靠你的人了，求你想办法来拯救我。”很奇怪的，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开始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我认识的，在吉隆坡一个Denise杨牧师，一个姐妹做牧师的，非常有爱心。他到那边，他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他喜乐。很奇怪的，这些欠他债的人呢，一个一个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他说：“这个债不用还了，这个债不用还了。”然后他就没有欠人家钱了，人家都赦免他了。因为神赦免他，他也悔改，他也人家也赦免他了。然后以后他就说：“我要来侍奉神。”他就去读神学，读完以后他就做牧师，而且牧养的一群很难牧养的，就是脖子很硬的客家人。客家人是很难信主的，脖子很硬的。但是他牧养了，哦，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有八九十个人啊，全是讲客家话的，我觉得很惊讶，感谢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耶稣说他会叫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当你到无路可走、贫穷的时候，那就是有一条路，东边不能走，后面前不能走，后面不能走，左右都不能走的时候，要往上走，往上走去寻找神，这是一条活路，不是一条死路。当你在地上无路可走，你就是真的来寻求神。当你这样寻求神，神一定会给你一条路。我在苗栗以前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我是一个赌博一辈子喜欢赌钱。”他说赌到我就要自杀了，已经没有钱了，他说只好自杀。后来就遇见了耶稣，结果他生命就被改变了。很多这样子的故事，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在 YouTube 里面去看《温哥华的春天》？有多少人看过《温哥华的春天》？哦，你们没有看过，请你们回去在 YouTube 里面打《温哥华的春天》。这个牧师叫做刘永林牧师，是东北的沈阳人，我昨天还跟他一起吃饭。昨天他跟他的师母，他现在已经做牧师了，那然后到我们一起去吃饭，因为他来到 Orange County 来看他的儿子。这个人是中国的赌王，赌王啊，所谓的赌王呢，他是专机可以从中国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赌钱，你看这个要多少钱？而且这个专机是赌场派人家去接他的。赌场为什么会派人家去接人家来专门赌钱呢？因为他来一次至少几百万，就赌场赚去了嘛，那当然派专机来接你嘛。所以你以为你很高尚，人家专机来接你，人家要的是你的钱啊。他说他是个大傻瓜，他在沈阳开了一个最大的沈阳的那个 KTV， 然 然后他有在中国有一个做服装的公司，赚了很多很多钱，不知道多少亿，是他太太帮他赚的。他太太是个很聪明的这个姐妹。但是这个弟兄他赌到最后，他手中的钱被他赌光，这衣服这做衣服的工厂也卖掉，连他的房子也都卖掉，一无所有。还好他太太常燕姐妹很聪明，私下留了一点钱，没有被丈夫发掉，然后来到温哥华，就找到了一群基督徒，糊里糊涂的被人家邀请到一个家里面去包水饺，就在水饺里面呢就被搅进去了，搅到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去了，就信了耶稣。他身上有一个不治之病，他们叫做骨头空洞症，他的骨头里面是空的，医生判断他你现在活不了，要死了。然后太太已经忍受不了了，要跟他闹离婚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认识了耶稣。认识耶稣以后，神很快的把他的身体的骨头空洞症，没有任何药物，就这样子，神听祷告把他医治好。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学习，不久他就成传道人，他现在是个牧师，非常有爱心，两夫妻常常为福音奔跑，国内到处跑去传福音，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昨天才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这一次我们到温哥华，我们要到他们的加恩基督教会里面去。所以这个教会充满了，他说他带领了很多赌徒信耶稣，因为他自己是个大赌徒，他知道赌博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赌是一个灵，被那个灵困住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手中一有钱就想要 去送给人，他不送给人他就日子过不了，就是很傻瓜，所有的钱都要送出去他就开心了，然后他就开始忧愁了，就想要死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有爱的，我们福音，我们的父神用圣灵膏抹他的儿子，使他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很多人是被掳的，被掳的就是自己糊里糊涂的已经被一种的思想被掳掠去了，甚至有的人是门窗都关起来黑暗的，不敢见人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就仇敌很厉害的，甚至连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个破洞的话，会被攻击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isolate 起来，孤立起来，好像跟外面的人都不敢见面。我们曾经碰到有一个姐妹，很好的朋友，夫妻两个其实都很爱主的，但是这个姐妹从小他们家庭里面的背景就是忽然间她神经会不太正常，是一种邪灵在瞎制住她。有一天在困在楼上的时候，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们说来帮助我们，我们家里出了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的姐妹在楼上不肯下来，还拿一把菜刀，如果上去她用菜刀要砍我们，不准我们上去那个房间，很奇怪。哎呀，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才告诉他没事。当我们两个人去，我们在楼下说这下怎么办呢？他身上有菜刀啊，我又不会打架的人，我知道如果是姚弟兄大概还可以 handle 这个菜刀，但是对我来讲一把菜刀够厉害的了。我就想这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楼下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胆量，你给我们爱心。然后我们就看，他说他是把棉被这样盖起来的，然后我们就终于我们上去了。我们上去了以后就为他祷告，他很温柔的为他祷告，其实是他里面的灵作怪，他本来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那个灵一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就被掳了，他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思想和自由。感谢神，后来 我们交谈了一下，我说我带你去洛杉矶，你要办一件事情，我明天我去带你去洛杉矶去看一个牧师。他一直想要看一个有一个牧师，后来我第二天我就去载他到洛杉矶去看那个牧师，回来以后整个人完全好了，一直好到现在。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神经不正常的想法就这样子就脱落掉了，但是是怎么脱落的我也不知道，我想是神的爱临到他，他感觉到了，所以很棒的啊。这节经文可以讲一个钟头，我就继续下去，我就开始讲下去哈。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这节经文是描写耶稣在地上的一个服事，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字啊要读告，哎，很奇怪啊，我以前都读高啊，都高那个音就读第一音，但是在读动词的时候要读告，哎呀，告 N 高，人家讲圣灵的 N 高就高这第一音，但是圣灵用 N 高来告你的时候，那个就是第四声，那个就是动词。哎，如果你看那个注音符号的圣经的话，这个动词要读告，所以中文有的字一个字要读两种声调，有的时候还要变音，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所以人家说我这个最近我常常要读这个波波摩佛的注音的圣经，这样子就音就不会搞错。好啊，神怎么用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要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非常显明的一种服事，他无论到哪里碰到那些被鬼扶着的人，这些被鬼扶着的人会主动的来找耶稣，很奇怪，他主动的会来找耶稣，他第一鬼就怕说现在耶稣要对我怎么样子了，甚至有鬼来求耶稣说不要现在就把我放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了，那两千个鬼就是这样子向耶稣要求，后来耶稣准许了，他们就跑到猪群里面去，有两千条猪就在加利利海里面淹死了，有没有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我们的主他真是很愿意帮助那些被恶鬼所辖制的人，在我们的经历当中里面，我们经历到好几个 case， 好几个 case， 等一下我再有机会再分享一下。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门徒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得着许多的人，这是教会开始兴起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有两千个人信了主以后，那众人在那里听见彼得在那里讲了一篇信息以后，那一天就有三千人信了主。接下去我们看见众人又看见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四十七节说他们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不只是三千人，再加上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使徒们他们是靠着圣灵的那个恩膏在那里侍奉的时候，那个果效真的是不用我们任何的知识任何的方法所能做的。所以我们教会一定是要依靠神的灵，依靠神的灵不断的有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教会就一定会自然的成长，人们甚至可以开车两个小时来聚会。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我想大概是一九九几年，大概是95年还是94年左右，我们曾经请了一个印度的牧师，叫做印度的一个牧师，他有写《爱能改变一切》，《爱能改变一切》这本书的。一个印度的牧师，我现在忽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办一个医治特会，办一个两个晚上的医治特会。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拿日常券才能够进来。我们教会那个只能坐300个人，然后加上副堂100个人，只能坐差不多400人。但是我们 发的单子我们发了就是300多张，结果人家从圣迭戈几十个人开车来，为了要参加哦马哈西，啊马哈西有个马哈西牧师哈，他来我们参加我们医治特会的时候，哇、哦，我们7点钟聚会，4点钟人家就开始排队，为了要能够进到会堂里面来聚会。你看，当圣灵运行奇妙做工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人们真是心里面干渴，可以开2个小时，为了要参加一个聚会。那我们曾经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 Pensacola 的复兴大会里面，那个是1995年，一直到2000年，那5年的期间里面，我们去参加2次的一个大会，那个连续5年的聚会，只有礼拜一休息，其他6天都有聚会，每一天晚上都是7点钟聚会。但是2、3点就要去排队，要不然的话，他的主堂3000多个人的聚会，你就进不去主堂，你必须要在副堂。连续5年，那个复兴，那个5年的聚会，有300万人重新悔改受洗，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圣灵的复兴，圣灵的火在那里，神使用一个他的仆人，叫做 Stephen Hill，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听他的信息？他每一次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圣灵的火就在他的生命中这样子燃烧起来。他一下来祷告说，哇，一群的人砰一下子就是满地都倒在满地都是。真的是圣灵的火焰在那里运行的时候，是 beyond 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圣灵在做。那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而且那东马有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团体，那有一次圣灵的火开始降临的时候，很奇怪的，那些弟兄姐妹就哭得不得了，都是为着自己的罪在那里懊悔，在那里哭泣，然后哭来哭去，慢慢慢慢，这个圣灵的火越来越烧，越来越烧，那整个村子3000个人全信了耶稣。现在这个教会还存在，在东马，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我希望有时间有一次我能够去 visit 啊，这样子的神，因为他的女儿啊，我认识他啊，这个复兴的一个女儿，我认识他。感谢神，这就是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因为使徒们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然后我们到了《使徒行传》3章1-8节里面，这里说，彼得、约翰在门口，他们奉耶稣的名，叫一个生来都是瘸腿，已经40几岁的人，奉耶稣的名，彼得拉着他起来行走，他就走着跳着赞美神，走到圣殿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教会，再增加5000人受洗，一次的神迹得着了5000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 Pomona 神要行什么样子的神迹哈？因为 Pomona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因为透过你们这样不断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土已经越来越松了，雨水已经开始下降了，所以应该是要开始收割的时候了。我相信这个地方很快要把椅子摆满了，坐满了人，然后副堂也要坐满了人。真的弟兄姐妹，会的，神会做，神会在这里行神迹奇事，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神会做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委身，主啊，你要做什么，我们跟你配合。圣灵要我们委身，我们就委身；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跪下来寻求，让圣灵的火真的降在我们中间。那个神迹奇事，得救人数就可以天天加增了。弟兄姐妹，我们软弱的要变成刚强。有疾病的要得到医治，没有力量疼痛的要消失，这些都是我们所期盼的。你看在使徒行传5章，接下来我们看见主又借着使徒们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使徒们他们才跟随耶稣没多久，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间，然后耶稣升天以后没多久，大概升天不到3个月的时间，圣灵降下来没有3个月的时间，就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些门徒并不是像我们 老基督徒已经几十年在主里面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我叫一个人信主都好难哦。但是使徒们他们一个一个作为，就几百人几百人就信了主了。所以我们希望哈，有一天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只要有一个死人复活，有一个瞎眼的看见，有一个从来没有走路的人起来走路，这个城就翻动起来。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就翻动起来。你知道那个韩国最大的教会高永基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吗？他开始的时候只有他跟他的未来的岳母两个人，还加上一个会友，三个人开始的，昼夜不停祷告，然后发现在他们的附近有一个已经十几年不会走路的人，为他祷告，这个人起来走路了，开始啪，教会一下子就人群就一直涌进来，一直涌进来，到现在教会有85万人，一个教会85万人，你们听过吗？就是事实啊，你们去看就知道了，在首尔，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一个奇妙的神迹发生。我们就是要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要相信。要相信。好，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就越发的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者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谋的，从耶路撒冷的四围的城邑都来，圣经说全都得了医治。有没有看见这个字？全都得了医治，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教会才会那么快的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叭一下几万人，然后到撒玛利亚，慢慢的，都先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现在全世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的，问题就是人有没有停止寻求神，人有没有停止相信这个神迹不再发生。只要我们不停止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祷告，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保罗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主，在罗马书第15章18节说，保罗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我只提他借着我的原以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些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怎么能够信，怎么能够顺服？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借着他的言语作为，保罗所讲的话，他就是说，我只有知道，只有传讲耶稣跟圣灵的大能，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用我自己的智慧聪明，我只传圣灵的大能，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今天外邦人他们就会服在这圣灵的能力之下。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他走遍加利利周流四方的时候，圣经说他传悔改的道，那是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因为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要传这个你们当悔改传福音，他随走随传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并释放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所以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立了一个侍奉神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彰显神的爱跟神的作为。他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医病、来赶鬼、来释放人，打开了人们的心，使他们刚硬的心柔软下来，然后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耶稣 基督的福音。感谢主啊！我曾经也在这里啊，本来这个是我在别的地方要讲，因为在这里常常讲过了，讲到我的妈妈信主的经历啊。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信主，我妈妈是一个不是一个字的人，真的没有读过书，乡下人，就是，但是我很尊敬她，因为是我的母亲。他不论怎么样我都尊敬他，因为我是从他而来的。这种乡下人要信主是很难的，非常难，特别是客家人，硬的脖子也很顽固的。但感谢神，神就用一种方式让我母亲就中风了。但是我就请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那时候还没有成为牧师，去为我母亲祷告，天天去骑着单车，很辛苦去为他祷告。一个月之后，耶稣显现，耶稣真的显现，我妈妈就看见耶稣从天上穿着白袍下来了。忽然间，他就开始讲话，他就起来走路，他就完全好了。耶稣的显现，我告诉你，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耶稣很难向我们显现，为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向我显现吧。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要向什么人显现吗？要向爱慕他的人显现，弟兄姐妹。但是我母亲没有爱慕啊，对不对？但是我爱慕啊，对不对？我妻子爱慕啊，我们为我母亲祷告，那个牧师爱慕啊，所以为我母亲祷告一个月啊，天天有爱心啊，所以耶稣显现了，我母亲好了。我母亲好了以后，接着我的子女们开始信主了，接着我哥哥嫂嫂他们信主了，慢慢的我家人就这样子信主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这开始就是耶稣显现，耶稣显现啊。今天也有一个活的拉萨路嘛，啊，这个我说他是拉萨路啊。其实你们若是读了我们那个师母得医治的见证了，他身上开了12个刀，从头开到脚，对不对？而且都是很可怕的肿瘤、天色、大肠癌、肝癌、乳癌，两边的乳癌，一边不同的时间开始，人家听见都怕死啊，一听见就已经活不了了。但是他听见，他一点不害怕，他说我服侍主的年日还没有结束，主不会把我接走的，欢喜快乐，我没有病，我只是需要去开刀把肿瘤除掉而已，我根本没有病啊，我只是需要开刀而已啊。所以这个想法就是什么？不惧怕，怕会把人逼到死角，是吗？所以耶稣圣经里面365次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主，我们还怕什么？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能给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不用怕，我在你里面。就像那个 Dr. Cole， 我圣经跟你们告诉过 Dr. Cole， 他现在很多神迹奇事在他的手中发生，那么很多的压力也临到他，但是他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告诉他不要怕，我一直住在你里面。而且耶稣向他启示一个真理，很奇妙启示，他说你知道吗，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他说就是爱。哎，这个我从来不明白过，就爱是一个属灵征战最大的一个力量。他说神就是用爱来征服整个世界，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世人，世人都在那里不认识神，背逆神。在那个时候的帝国时代里面，真的人心都是坏到极点，但神就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个就是神最大的爱，这个爱就是一个最大的能力，爱是一个最大的兵器。他说你在属灵征战里面呢，你不是用恨，你不是用力量，你是用爱去征服人。要先征服人的心，你就会征服他整个人。所以爱就是一个征服人心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兵器，弟兄姐妹们，除了神的道以外，神的道告诉我们爱，神就是爱，所以从父神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爱，就是爱。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相信，相信。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若信我就有永生，凡持续信我的你们就不必害怕。所以耶稣把信心给我们，天父把爱给我们，圣灵把一个圣洁给我们。我们人非圣洁你就不能见到神，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基督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一个因素。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谓圣徒就是说我们跟世界的世人是分别出来的，我们现在是不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么神是圣洁的，人圣洁，你就可以亲近神。所以这个三大 ingredient， 天父的爱，耶稣的信心，圣灵的圣洁，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当有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爱在我们里面，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神讲话，神说不要怕，我就不怕。然后圣灵说你要过圣洁生活，那我就竭力的过圣洁生活，经常反省我到底有什么地方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把它处理掉。当你过一个圣洁生活，神跟你就很接近，神跟你一接近就没有仇敌能够接近你。所以 Dr. Cole 他告诉我们说，说一个最棒的一个属灵征战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任何仇敌能够找到你，你住在耶稣基督里，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这些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会多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怎么能跟圣洁的主连在一起？所以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圣洁。感谢主，他打开人们的心，使他们刚硬的心柔软，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满有圣灵恩膏的信息与见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真的是神的大能才厉害，神的大能才厉害。我这里有举几个例子。我们曾经来过你们中间有一位赵牧师，赵小峰啊，天赵啊，你们都知道他。他信主的经过是很神奇的。他是个大头脑的人，很讲究知识的，他还讲究知识的。我记得我们传福音给他，他最近才告诉我，他是1990年信主的，也有20多年了，快30年了哈。9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Rosemead 一个晚上的聚会里面 ，Rosemead 的一个教会请我去他们的这个礼拜五的这个福音聚会去讲道，因为他们还不认识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传道人他不太懂得我。所以我在见证的时候我就放胆的讲，我不知道这个传道人他不太喜欢医病赶鬼的，他对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所以我就讲这个关于医病赶鬼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教会他们不太接受这个教导。那然后开始为病人祷告，有神迹其实开始发生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说今天这里有人要得救。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开始为你们祷告哈。如果祷告的时候你的心脏蹦蹦蹦蹦跳得很快，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晚上神要你得救的，你就要站起来。当我这么一讲啊，这个 Ken 啊，天照啊，他就在里面就开始讥笑我。他说这个传道人又在胡说八道了。他说哪有这个事情，说你祷告我们要信主的人心脏就会蹦蹦跳，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不可能。他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反应哈。我说有没有人心跳得很快的哈？他想没有人反应，他就说你看这个传道人这是有问题了啊，有问题了。然后我再祷告，一开始没祷告多久，他的心脏就啪啦啦啦啦，就非常快，砰砰砰砰，跳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思考，马上就位置上就站起来。我说：“哦，就是你，今天晚上你要信主了。”那天晚上他们正好有受洗机会，就把他抓去，当场就给他浸在水里面受洗，他的生命就这样被主得着了，经历到神，经历到神，心脏会突然间蹦蹦蹦蹦跳。所以人一定要经历到神啊，你才知道我们的神是厉害的，是厉害的，是超然的，是我们的头脑不能够解释的。如果你那个用头脑去明白神，那个神就太小了。我们的头脑真的没办法认识神啊！我们就像一只小蚂蚁，你要认识一只大象，你怎么去认识它？你只能在它的脚里面这样爬一爬而已啊！你认识整个象那么大吗？你又不认识的，我们太渺小了。好，感谢主。那许谦伟，我上一次好像给你们看过那个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受洗的，有没有？上一次来的时候，六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是台湾的苗栗的客家人，他在德国波恩在那里读他的这个博士的时候，他听见说有客家人到德国波恩在分享见证，要分享见证，他就来听了。他听了我的见证以后，他就很惊讶，他就说：“哎，牧师，你下午要去哪里啊？”我说：“我要去法兰克福啊。”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去啊？”我说：“可以啊，你要跟我们去吗？”后来陈牧师就载我们，就从波恩，我们就开车子到法兰克福，在路上看见一个福很大。他说：“哎，牧师，我可以受洗吗？这个福很大，我就在这个福里面受洗好吗？”我们就给他受洗，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哇！他后来真的是很奇妙，很爱主，然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自己祷告被圣灵充满。他在北京去做一些研究，这能源再生的这个计划，他在那里研究的时候，在宿舍里面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他毕业以后就在嘉义的中正大学做他们的这个教授，一直到现在。哦，他很爱主，后来把妈妈爸爸这些都带领信主，感谢主。这个是许谦伟的故事。好，使被掳的得释放啊，我还可以再讲一点点哈。 OK， 好，那在马可福音16:17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好，我就想今天有许多人的问题，其实是邪灵恶鬼的受到他的辖制。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能力，一般的祷告是很难把这种鬼把他赶出去。赶鬼一定是真的是要圣灵很强的恩膏能力，你就可以把他赶走。我现在就讲啊，这里面我有两个人要分享，但是我就分享一个路易斯黄啊，这位黄弟兄，这黄弟兄他非常聪明，14岁的时候他是个天才儿童，14岁加州大学就要邀请他进大学，高中还没有读完，就邀请他去进大学，很特殊的人，好像是初中毕业。就要进大学，结果呢，他父母亲就反对，说我的儿子高中都没有读，14岁就进大学，那这样子不行啊，这样子跳过很多东西没有学习到，就反对，就不让他去接受这个大学的邀请，然后就让他去读高中，结果这个孩子就生气了，他说我就是不要读高中，我要读大学，结果呢？他拒绝到学校，哇，就开始不上学。这不上学一搞，这个父亲又把一个 credit card 给他，他就拿那 credit card 自己到洛杉矶买了很多莎士比亚的这些书啊，就研究这些书。他很聪明的，很聪明， 他这聪明就是应该让他上大学，没有上他就生气发怒，最后呢被鬼附着，这鬼就跑到他身上去，然后他天天骑脚踏车不上学，到处跑，然后上屋顶，然后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从屋顶跳下来，从屋顶跳下来，但是他又不敢跳，就是有一个自杀的灵，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常常会有一个自杀的念头，那个都是从魔鬼来的，就叫跳下去。后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他们就找到打电话到我们家，说能不能够去帮助这个家庭。我们好几次去打电话去，他都拒绝，他认为家丑不能外扬，家里有这个好像孩子发疯了，就不能外扬，就我们就得不到门路。还有一天终于他的孩子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就是很容易会出车祸了，他脚踏车在外面乱跑乱转，他的妈妈就说，哎呀，我的儿子最好就被车子撞死算了，我就去捡尸体就好了，这样子。或者是说他把脚踏车开到湖里面去淹死了，我去捡尸体就好了。然后师母打电话去说，我们能不能去拜访你，他就说好吧，你们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儿子放弃了，你们就来吧。后来我们去，我们到他家里还有跟 Keta 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一进这个门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个家很奇怪，有一阵冷风，那个凉风从家里面吹出来，我说这个家里有鬼，有鬼。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下，你儿子现在在哪里，他说他已经外面骑脚踏车，我希望他就撞到湖里面，等一下去捡他的尸体好了。哎呀，这母亲已经对儿子已经失望到一个地步啊，已经放弃了。后来他说，哎，我儿子回来了，不回来了。我一看到他，我就跟他讲，我说 Louis，你好吗？他说我很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很怕我会从屋顶上跳下来，我会死掉。其实他是怕死，他不要死啊，但是这个魔鬼要他去死啊。他说我很害怕死啊。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没有神的爱啊，你若是有神的爱啊，在神的爱里面你就没有惧怕了。他说那我要神的爱啊。我说好啊，那你就来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了，神的爱就在你里面啊。后来他就跟我们跪下来认他的罪，接受耶稣。我叫他的爸爸妈妈也一起跪下来也接受耶稣，然后他的哥哥也一起也来接受耶稣，一家四个人接受耶稣，为他们祷告，然后把这家里的鬼把他赶出去，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然后他就去读他的大学，UC San Diego，还大学毕业了，然后去做读这个读做 MBA，读做，然后来做保险的这个工作，就这样就好了。路易斯访，感谢主，最近我们前几年才有他的消息说啊，他们还记得我们，他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儿子搞成这个样子啊，夫妻要离婚啊。爸爸怨这个妈妈，你 spoil 你的孩子，妈妈怨爸爸，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两个人吵起来，为了一个儿子。但是感谢神，这个儿子得着了耶稣的爱，家里和平起来，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主真好哈。啊，我这个是瞎眼得看见，我想我就不讲了哈。啊，是失眠的得安眠啊，我想很多人失眠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失眠的，我自己失眠过两次哦。你失眠了，我曾经有两次失眠，很厉害，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有待六个月，然后另外一次又有好几个月。我知道失眠的味道，失眠到一个地步，晚上你眼睛一闭，哇，黑暗的东西就来了，就来搅扰你，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来了。我们中间最近有一个美惠姐妹，蛮有学问的，都是这蛮有学问的人。她一直身体都很好，忽然间在几个月之前，她整个月每天都几乎无法睡眠，每天都不能睡，连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哇，把她搅扰到一个地步啊！她真是好像 连活命的希望都没有。他说这怎么一回事啊？后来我们知道他这个情形，啊，我两个人就到他家里去，就为他祷告。我们祷告都是用方言，强烈的祷告。祷告完以后，我看他泪流满面。然后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问他，我说：“美惠，你昨天睡得怎么样？”他昨天大概睡了五六个小时。我说：“好 ，good， 已经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再几天再发了，你现在睡得怎么样？他睡得很好，睡得很好，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圣灵的权柄里面，让不能够睡觉的人可以睡觉。我觉得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好的，我想我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结束到这里，好吧？我们现在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很需要圣灵的恩雨降在我们身上。这个诗歌是老诗歌，100多年的老诗歌，但是我已经唱了60几年了，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诗歌。你们比较少唱这种老诗歌，我很喜欢这种老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啊，这个恩雨大降。恩雨大降， 心灵苦干软弱可怜，非借圣灵难复兴，主大慈爱已经已学，彼此灵恩如大约，高山低谷多的恩雨，歌出我恩雨大降，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 我们需要你的恩雨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恩雨降临在你的教会中，需要你的恩雨降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再一次来挑旺我们对你的热忱，对你的爱，对你的委身。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毫无保留献给你，为你而用。主啊，你要什么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使用我们，我们都愿意全然顺服。主啊，我们把丰收基督徒丰收教会交在您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的恩雨大降在我们的中间，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年长的，你中年人，年轻的，甚至少年人，儿童，你都能使用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服侍你的，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神的门徒们。谢谢你，赞美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我们父神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保惠师的恩高和同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